死他们去。 科学放生，共同建设生态文明。飞行的音乐之旅，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，流行中破茧，复古中摩登。周一至周五早五点到七点 FM 九十七点四，北京音乐广播，用经典唤醒耳朵，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千千阙歌，我是云云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我们将欣赏到的经典名曲有尚雯婕演唱的夜夜夜夜。 尚雯婕你在哪里， 郑中基演唱的左右为难， 左手写他，右手写着爱， 张震岳带来的爱的初体验， 如果说你要离开我， 羽泉的最美， 你在我眼中 梁静茹，满满的都是爱， 满满的都是爱，想不到那么快。 刘欢演唱的《我和你》， 我和你。 王心凌，哈尼。邰正宵，一千零一夜。 一千零一夜，没有一夜不思念。 张栋梁，当你孤单，你会想起谁？ 当你孤单，你会想起谁？ 每天爱你多一些。 每过一天，每一天，这醉者。 孙燕姿，爱情的花样。 数到一，数到二，等着我们俩。 陈奕迅，你的背包。 你的背包。 陈慧娴，飘雪。 来是那么深爱你。 更多的精彩老歌就在接下来的千千阙歌节目当中。首先我们听到的是尚雯婕演唱的夜夜夜夜。 尚雯婕你在哪里，我想问问我自己，一开始我聪明，结束我聪明，聪明的几乎都毁掉了我想问天问大地，或者是迷信问问宿命，放弃所有，抛下所有，让我漂流在安静的夜。常常在说爱我，反正我的灵魂一片片掉落，慢慢的拼凑，慢慢的拼凑，拼凑成一个完全不属于真正的我。你也不必常常在说爱我，反正我的灵魂一片片掉落，慢慢的拼凑，慢慢的拼凑，拼凑成一个完全不属于真正的我。 我不愿再放纵，我不愿每天每夜每秒漂流，也不愿再多问再多说再多求，我的梦我不愿再放纵，多久我的梦，我的梦。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尚雯婕翻唱的歌曲夜夜夜夜，继续来听郑中基在1996年推出的歌曲左右为难。 想 曲中意，再听已是曲中人。 后来我总算学会 轻轻阙歌，轻轻阙歌，镌刻在你记忆深处的彼岸之歌。 从爱上你的一瞬间，我终于明白了孤单是否爱只是片段，仿佛梦境的片段，一秒钟的幸福用心碎来换。 若不是眼泪落下来，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王铮演唱的《没有人比我更爱你》，继续来听张震岳词曲演唱的老歌《爱的初体验》。 如果说你要离开 来听一首张靓颖在2009年演唱的歌《那不会是爱吧》，由娃娃填词，陈品颖作曲，司徒松编曲。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千千阙歌，我是于云。这一时段的最后一首歌，我们来听叮当演唱的《我不怕》。下一时段我们继续听到的是羽泉的《最美》，梁静茹《满满的都是爱》，赵传《努力活着》，范玮琪《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》，刘欢演唱的《我和你》，成龙、王力宏、孙燕姿、韩红演唱的《站起来》。耳边我们听到的是歌手叮当在2008年推出的歌《我不怕》。 你喜欢游荡，我陪你游荡，陪你冲撞。你害怕逛街，我就不逛街，不再买新鞋。你在的世界，让我去穿越，让我去体贴，管他天大冒险，跟定你的明天。你明星座相同默契，相同想法，一直习惯互补，为什么还要左思右想的犹豫不决？我不怕他们觉得我奇怪，觉得我傻，我不怕人真会太过激动，太过冲动，只要你相信最准的直觉。

提的罪我 我们听到的是羽泉的老歌《最美》，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千千阙歌，我是于云，继续来分享梁静茹在2008年推出的歌曲《满满的都是爱》。 天阙歌继续为您带来的是赵传的老歌《努力活着》，收录于2000年发表的专辑《勇敢一点》当中。 这些年你好不好？好像瘦了。听说你现在很爱笑，你一定受够煎熬。想见你，我知道你还是会说我不要。有没有我不重要，远远想着你也好。离开你，其实我不见得过得比你快乐。明明我就是你的，你的权利我还留着。我很认真改变自己，努力活着，面对人前人后的苛责，我还在等。 不听的小感动， 对我说今生今世相守， 经典加印的小确幸，从流行到经典，心手相连的旧青春，从现今到过往，百折不回的燃岁月。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 第一次见面

这是一首林宥嘉、潘玉文等演唱的《总在我身旁》。欢迎您继续收听《千千阙歌》，我是于云。这一时段为您带出的最后一首歌是刘若英的《栀子花》。稍后下一时段，我们即将听到周笔畅的《天使之城》，白雪演唱的《我哼我的歌》，你开你的车，张学友演唱的《每天爱你多一些》，孙燕姿《爱情的花样》，陈奕迅《你的背包》和陈慧娴的《飘雪》。 听见雨声，睁开双眼，栀子花开的季节，落袋压霜，于是发呆，等待是幸福的起点。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重逢》，王平九作词，马上又作曲，常石磊、袁娅维、马上又、李佳演唱。 那天望着夏日背影告别，眼恋不舍那种热烈， 心中的火焰从没有

上那四面墙，孤单好像不是我的想象。那天使会在什么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音乐广播千千阙歌，我是云云。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周笔畅的老歌《天使之城》，继续为您带来歌手白举演唱的《我哼我的歌，你开你的车》，发表于2007年。 其实无所谓，爱上谁就是谁，